让你笑出眼泪之后，心里漾起不一样的涟漪。 购票查询永乐票务。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87.6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《话说天下》，话说天下， 纵横天下，穿越历史，搜罗传奇，感受魅力，读不尽悲欢离合，探不尽恩怨情仇，精彩的历史瞬间，别样的激情演绎，尽在话说天下。 这里是话说天下。话说这玉泽苦苦的哀求东方朔先生啊，您得帮我想想办法呀。东方朔说，就算皇上下令杀掉全国的侏儒，可是你是皇上的御用马夫啊，没有功劳还有苦劳呢，怎么着皇上也会对你网开一面的。说完，东方朔伏在玉邹的耳朵边上，哎，等皇上来了，你就如此这般这般如此这么一说。小伎俩赢得皇上赏识，一肚子学问招人嫉妒，猜谜打赌巧对妙答，普天之下就没有题目能难倒他。逗得皇上开怀大笑，这边伸手把赏赐拿下。且听阿龙话说天下，东方朔的皇放人生第二集。玉邹听了东方朔的话，点点头，哎呀，是是是，小人的性命全都指望先生了。过了一会儿，皇上果然来了，想要骑马出去，一见到皇上，玉邹扑通一声跪倒在地，就趴到皇上跟前的痛哭流涕，鼻涕眼泪横飞呀。皇上一看这架势，哎呦，怎么了你这是，谁欺负你了？小臣听说皇上要下令把全国的侏儒都杀了，节省粮食，皇上啊，我日夜操劳给您养马喂马，辛辛苦苦的，求皇上看在这点饶小臣一命吧。皇上，你慢点，你等我反应反应，我什么时候说要宰侏儒了啊？是谁造的谣啊？一查，原来是这个闲人东方朔在这瞎说的。东方朔呀，你这是要干什么呀？啊，把这些个侏儒吓得半死，你看着好玩是不是啊？东方朔要的就是这个效果。他挺起胸膛，皇上，那些侏儒不过才一米多，他们的工资是一袋大米240钱，我长得高高大大的，身高2米，也是一袋米240钱，这些工资侏儒吃的肚皮都快撑开花了，我这饿得前心贴后背，如果陛下觉得我这个人还能用，您就启用我，如果不能用，您就来句痛快的把我罢免喽，省得我在这儿光吃饭不干活，还能给您节约点粮食呢。汉武帝一听，嘿，这说法够新鲜的啊，有意思。行了，你呀，也别在这儿给我找事儿了，我给你提高收入。就这样，东方朔用闹事儿提高了自己的待遇，跟皇上接触的机会也多了。建元2年的春天，皇上带着一班朝臣游幸上林苑。这上林苑是专门为皇上修建的，工程浩大，耗费了国家大量的财政力量。这个时候，上林苑的各种鲜花正在开放，姹紫嫣红，香气扑鼻，假山凉亭，碧波荡漾的湖水，弯曲的石拱小桥，这一切构成了一幅绝美的皇家园林风景。皇上被一群大臣围着捧着，漫步在花园当中，这心情是格外的舒畅。东方朔这个时候也跟着皇上，不过他可不是什么朝廷重臣， 这是皇上的一个小跟班的。皇上走着走着来到了一座汉白玉的拱桥前边，刚要上桥，眼角这么一扫，看见东方朔了，心说人人都夸这东方朔才学惊人，可是我怎么看不出来呢？今天呢，我不妨试试他的学问。皇上停下脚步，把东方朔叫到近前。东方朔呀，你自夸文采出众，不是吹牛吧？说谁都会，今天我倒要给你个机会，让你一显身手。说完了，迈步走上台阶儿。你看看，这叫什么呀？东方朔想都没想，一拱手：“陛下，您这叫龙行虎步，一步高似一步。”嘿，这马屁拍得不错呀！皇上意味深长了笑了笑，转眼走到桥上，该下桥了。皇上又问东方朔：“这又叫什么呀？”皇上心说，刚才我上桥，你说我一步高似一步，这会儿我下桥，我看你怎么说。黄鼠狼下耗子，一窝不如一窝，一步低一步，一步不如一步啊，说我走下坡路。嘿嘿，你要敢这么说，别怪我折腾你。这皇上的只言片语也是金科玉律，稍不留神就会触怒龙颜，那就等着脑袋搬家吧。不过这皇上一般也不会滥杀无辜，要想治点罪，总得找出个理由来，或者给你下个圈套让你钻，抓住了把柄，那想怎么整你就怎么整你。各位大臣一看，这是皇上诚心要整整东方朔呀，这要是换了我们，打死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呀。齐刷刷的，大伙都盯着东方朔看你怎么说。只见东方朔眨着眼睛，这叫后面比前面高，后面指的是以后将来，前面指的是过去，意思是说皇上您将来肯定比过去还得棒。你看没有，说到底还是越走越高的意思。这个拍得更牛了，大臣们都替东方朔松了一口气，也为他的机智折服了，皇上也高兴，看来找到治你的借口还不容易了。不错，跟在皇上身边的郭舍人看见皇上没难住东方朔，眼珠子咕噜一撞，憋出一坏主意来。从古到今，这皇上身边总也少不了这种人，狗仗人势，欺软怕硬。有时候皇上也知道他的为人，但是啊，用他用得顺手了，又处处维护皇上的利益，自然而然的就把他看作大大的忠臣，宠幸也就在所难免了。郭舍人就是汉武帝的走狗。郭舍人姓郭，舍人是一个宫内的官名。当下郭舍人拿出了一只木匣子给皇上献上来了。皇上，这个。皇上跟郭舍人相处的很长时间了，又看见他一直拿眼珠子往东方朔那儿瞟，皇上心领神会，背对着东方朔打开木匣子，把里边的东西数了一遍，然后合上盖子，拿着手里的木杖冲着这匣子敲了两下，嘴里念念有词：“七七数数。”念完了，皇上看着东方朔：“东方爱卿啊，你说你饱读诗书，想必你对易经也是小有研究吧，那你就猜猜这匣子里边装的是什么，一共装了多少。”皇上出的这道题太难了吧，敲了两下匣子，说了四个字儿，就让人猜是什么，还得说出具体的数目来，东方朔能猜得中吗？ 北京文艺广播，您正在收听的是话说天下。 东方朔弯下身子接纸，眼皮眨巴了几下，臣已经猜出来了。啊，这么快？那你说我这匣子里边装的到底是什么呀？哦，臣是这么认为的，刚才陛下敲了两下木匣子，这是双木的意思，双木为林，陛下的林子那自然就是这上林苑了，里边装的肯定是上林苑产的东西。陛下又说树树，这两个树字落起来就是枣啊，七七四十九，所以我猜呀，这匣子里边装的是49颗枣。这繁体的枣字就是两个数字落在一块儿。没等东方朔说完呢，皇上已经不住的点头了。哎呀，东方朔呀，东方朔，你果然是精通易经啊，那朕就赏你啊一颗酒枣吧。郭舍人立马从匣子里拿出一颗枣，把这手举得老高，让东方朔伸手来接。他这是有意戏弄东方朔呀。大伙儿一看，捂着嘴偷偷乐，忙活了半天了才赏了一颗枣，哄小孩呢。但这是皇上的赏赐，虽然轻了点，那也不能拒绝。这回东方朔可让皇上给涮了，哪知道啊，东方朔接过这颗枣，立马跪在地上拜谢龙恩，谢陛下赏臣一颗红艳艳玛瑙一样的红枣。这么一说，这赏赐可就显得金贵多了。再看东方朔，他把这枣小心翼翼地捏在手里，慢慢的一点一点的往嘴里送，嚼的是有滋有味，这俩眼睛微微一闭，就好像啊，这颗枣吃的让他陶醉了。皇上和大臣们都盯着东方朔看，服了，东方朔真有一套啊，我真是难为不住他了。东方朔吃完这枣，这枣核也不吐，在嘴里横着，时不常的吧唧嘴，好像故意跟别人叫板似的。皇上听着有点不大乐意了，就提醒东方朔，东方爱卿啊，猜谜还不简单呢？一般说来，皇上这么一说呀，作为臣子的就得马上明白过味儿来，我这是太张扬了，皇上啊，这是点我呢，让我收敛点。不想东方朔却不管不顾了，反而来了一顺杆爬，臣斗胆承诺，凡设伏猜谜，臣百无一失。这设伏也是猜谜的一种形式，只是更文雅更隐晦。不管是设伏还是猜谜，我东方朔猜100次中100次啊，命中率100%，只要是猜谜，没有我猜不中的。东方朔又是一番夸口，皇上知道他的为人，微微一笑也就过去了。可是这引起了郭舍人的不满，你这拼命的在皇上面前显摆，我这红人儿可往哪儿摆呀？不行，我得找个机会好好修理你。郭舍人不服气呀，他把一个长着枝菌的树叶放在了花盆下边，让东方朔猜。这枝菌就是咱今天说的蘑菇之类的。他们两个人打赌，如果东方朔猜错了就挨100下板子，猜对了那这100下板子就归郭舍人了。约好之后，东方朔开始猜。生的肉叫块，熟的肉叫脯，生在树上寄生的东西叫枝菌，花盆下的就是这个东西。东方朔猜对了。汉武帝在旁边看热闹，这郭舍人被打了100大板子，疼得滋哇乱叫啊。皇上带着一班大臣继续游览上林苑，走着走着，忽然从这一座阁楼里窜出了一头动物。这头动物长得跟麋鹿似的，但仔细一看呢，又不是麋鹿。皇上不知道这是什么动物， 就指着问众大臣，这是什么动物啊？一般大臣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大眼瞪小眼儿，谁也说不上来。其实这里边有学问高的，可是不敢说。为什么呀？您想啊，皇上都不知道，您这逞威风说出来，这不显得皇上没文化吗？说不好会触怒龙颜，脑袋上的乌纱帽可就保不住了。干脆随大溜，跟着一块装傻充愣，臣等愚昧，个个鞠躬弯腰，显得很无能。这时候郭舍人挨了一板子啊，一瘸一拐的走到皇上身边了，还这儿挑拨离间的。皇上，哎呦，东方朔不是自夸无所不知吗？哎，这个动物是什么您得问他，他要是回答不上来呀，就治他个欺世盗名的罪过。皇上就是一门心思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。那好啊，东方朔，你认识这种动物吗？东方朔摸摸肚子咧嘴一笑，皇上，臣当然认识啦，只不过现在我的肚子饿得咕咕直叫，还请陛下赏点美味佳肴，等我吃饱喝足了再给您回答也不迟啊。一听这话，郭舍人在旁边幸灾乐祸地叫起来了，东方朔，哎呦，哎，你甭装，别拖着了，落个饱死鬼，结果也是一样的。今天这是游玩，不是在大殿上商量国家大事儿。要是搁大殿上，皇上问你话，你说等我吃饱了再说，这不找死呢吗？但是现在是君臣的游玩时间，大殿上那一套也不好照搬过来。皇上当然明白这一点了，立马吩咐传旨，叫御膳房速速准备美酒佳肴，让东方先生享用。一般大臣跟着皇上一块游玩了半天了，这肚子早就饿得叫唤上了，可是皇上不发话，谁也不敢提这话茬儿。时间不长，美酒佳肴送上来了，饭菜的香味儿，酒的香味儿，在空气中弥漫着。这帮大臣眼睁睁地看着，哈喇子都快垂到脚面上来了。饭菜齐了，东方朔给皇上鞠躬行礼，恕臣无礼了。说完了，走到饭桌前，胡吃海塞呀。在皇上面前也不讲究个吃相，狼吞虎咽的，就跟几天没吃饭一样。一阵风卷残云，桌子上边一片狼藉，东一片菜叶子，西一滩污迹，不知道的还以为闹耗子了呢。吃饱喝足，一抹这油嘴儿，伸了个懒腰，痛快，哎呀，痛快呀。东方朔这吃相把皇上逗得扑哧乐了。东方朔呀，这回你该告诉我了吧。东方朔又是一个鞠躬一行礼，臣斗胆再次相请，还有什么事儿啊？快说，少啰嗦啊。是这样的，臣出身布衣，锦衣玉食是我的追求，希望皇上赐臣一些良田作为我日常的开支。说完了，脸上挂着笑容，在那儿等着汉武帝回话。郭舍人本想趁机挑拨一下东方朔的是非，没想到这人竟然在这儿跟皇上要起赏来了，心里头这个气呀，可是也不好张嘴呀。皇上听了，行，要的也不多，好吧，就赏你良田十顷，谢主隆恩。东方朔赶紧跪下叩头，行了，免礼吧，免礼吧，你赶紧告诉朕这到底是什么。皇上等得有些不耐烦了，东方朔这才指着草地上的动物说，皇上啊，这是个祥瑞之兽，跟凤凰麒麟是齐名的，这预示着要有人来朝给您进贡了。汉武帝好大喜功，听了当然高兴了， 好一个祥瑞之兽啊，好一个祥瑞之兽啊。那这祥瑞之兽到底叫什么呀？啊，这样的祥瑞之物名叫邹牙，每回有来朝进贡的他就现身。皇上点点头，旁边的郭舍人忍不住了，皇上，哎呀，东方朔这是蒙您呐，他说是邹牙就是邹牙呀，他在自说自话呢。啊，你们说说，有谁能证明他说的是对的？郭舍人话音刚落，东方朔一个箭步上前，跪倒在皇上面前，臣东方朔恳请罢归故里。皇上被他这么一说呀，吓了一跳，怎么好好的突然想起回老家来了？这是为什么呀？东方朔一副沮丧的样子，今天本来是皇上开恩，叫上大臣和您同游，没想到因为我的缘故得罪了陛下的近臣郭舍人，臣心里头害怕呀，假如哪天郭舍人在皇上面前参我一本，臣最终也是难逃一死，不如现在您就让我回老家吧，好歹能留条性命啊。嗨，就因为这个呀？你也太小题大做了吧，没那么严重。东方朔长跪不起，说什么也不起来。您还别说，这东方朔还真是个好演员，他这脸上的表情啊是越来越委屈，越来越担忧。今天郭舍人因为我丢了面子，他心里都肯定记恨我呀，保不齐哪天他就陷害我呀，把我置于死地，陛下还是让我回老家吧。皇上哪舍得呀，这东方朔学问高，人又好玩。好了，我给你打保票，今后凡是郭舍人诋毁你的话，朕一概不听，一律不算数，这还不行吗？东方朔扑通跪地下了，谢主隆恩。呵，接得这快呀。郭舍人在皇上身后啊，气得是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，这下他可没招使了。一年以后，匈奴单于果然前来进贡，皇上提起这件事儿，想起了东方朔的预言，又赏赐了他很多的奖赏。这里是话说天下，我是阿龙，更多精彩的故事咱们明天接着聊。 北京文艺广播，您正在收听的是话说天下。87.6 古代的、现代的、中国的、外国的，奸臣、皇后、特务、太监，这历史里面有逃不尽的故事，这故事里面有您想不到的乐趣。北京文艺广播，阿龙在话说天下等着您。哎，一天一个故事，您可别错过了。 下面请欣赏第五批中国梦新创作歌曲《春天的鲜花》，高山作词，吴廷江作曲。